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红楼梦》，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快节奏的生活中，我们需要提醒自己停下脚步，找一个时间静下心来，品一杯茶，读一段文章，感受一种心情。下面就让我们走进品读十分。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继续欣赏梁实秋的散文《北平的零食小贩》。在文学主打星单元，为大家带来根据元代著名戏曲家白朴的剧本《墙头马上》改编的戏剧故事。 梁实秋是老北京人，在北京长大，对老北京的风物人情都非常熟悉。他屡屡着笔的却是北京的吃食，对于活跃在街头巷尾、难登大雅之堂的零食，因为牵绊着悠长的日子、寄托着童年的回忆而愈发显得珍贵。好吃是一方面，有趣儿更让人难忘。下面就请继续欣赏北平的零食小贩儿。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从下午起，有沿街叫卖面筋油者，你喊他时需喊卖熏鱼儿的。他来到你们的门口，打开他的杯盒，由你拣选时，却主要的是猪头肉。除了猪头肉的脸子、口条之外，还有脑子、肝、肠、苦肠、心头、蹄筋等等，外带着别有风味的干硬的火烧，刀口上手艺非凡，从夹板缝里抽出一把飞薄的刀，横着削切，把猪头肉切得薄如纸，塞在那火烧里食之，熏味扑鼻。这种卤味好像不能登大雅之堂，但是在味煮熏制中有特殊的风味，离开北平便尝不到。薄幕后有叫卖羊头肉者，刀板器皿刷洗得一尘不染，切羊脸子是他的拿手，切得真薄，从一只牛角里撒出一些特制的胡盐。北平的羊好，有浓厚的羊味儿，可又没有浓厚到膻的地步。也有推着车子卖烧羊脖子、烧羊肉的，烧羊肉是经过煮和炸两道工序的，除肉之外还有肠子和卤汤，在夏天所以黄瓜大蒜是最好的下面之物。推车卖的不及街上羊肉铺所发售的，但味情聊胜于无。北平的豆腐脑异于川香的豆花，是哆里哆嗦的软嫩豆腐，上面浇一勺卤，再加蒜泥。老豆腐另是一种东西，是把豆腐煮出了风科，加芝麻酱、韭菜末、辣椒等佐料，热乎乎的连吃带喝，亦颇有味儿。北平人做烫面饺不算一回事，真是举重若轻，叱咤力半。你喊30个饺子，不大的功夫就给你端上来了，一个个包得细长整齐，又俊又俏。斜尖的炸豆腐在花椒水里煮得饱饱的，有时再掺进几个粉丝做的炸丸子，放进一点辣椒酱，也算是一味很普通的零食。馄饨何处无之，北平挑担卖馄饨的却有它的特点。馄饨本身没什么异样，由筷子头拨一点肉馅儿，往三角皮子上一抹，就是一个馄饨。 特殊的是那一锅肉骨头熬的汤别有滋味，谁家里也不会把那么多的烂骨头煮那么久。一清早卖点心的很多，最普通的是烧饼有鬼。北平的烧饼主要的有四种，芝麻酱烧饼、螺丝转、马蹄、驴蹄，各有千秋。芝麻酱烧饼外省仿造者都不像样，不是太薄就是太厚，不是太大就是太小，总是不够标准。螺丝转最好是和甜浆粥一起用，要加小圆圈油鬼。马蹄儿只有薄薄的两层皮，宜加元宝的甜油鬼。驴蹄儿又小又厚，不要油鬼作伴。北平油鬼不叫油条，因为根本不做长条状，主要的只有两种，四个元宝连在一起是甜油鬼，小圆圈的油鬼是咸的，炸得特焦，夹在烧饼里一样咔嚓一声。离开北平的人没有不想念那种油鬼的。外省的油条虚泡囊肿不够味儿，要求炸焦一点也不行。 面茶在别处没见过，真正的一锅浆糊，炒面熬的，盛在碗里之后，在上面用筷子蘸着芝麻酱撒满一层，唯恐撒得太多似的。味道好吗？至少是很怪。卖三角馒头的永远是山东老乡，打开蒸笼布，热腾腾的各样蒸食，如糖三角、混糖馒头、豆沙包、蒸饼、红枣蒸饼、高庄馒头。杏仁茶是北平的好，因为杏仁出在北平，提味的是那少数几颗苦杏仁。豆类做出的吃食可多了，首先要提豌豆糕，小孩子一听打糖螺的声音，很少不怦然心动的。卖豌豆糕的人有一把手艺，他会把一块豌豆泥捏成各式各样的东西，他可以听你的吩咐捏一把茶壶，壶盖壶把壶嘴俱全，中间灌上黑糖水，还可以一杯一杯的往外倒。规模大一点的是荷花盆，真有花有叶，盆里灌黑糖水。最简单的是用模型翻制小饼，用芝麻做馅儿。后来还有仿膳的伙计出来做这一行生意，善用豌豆泥制作各式各样的点心，大八件小八件，什么卷酥、喇嘛糕、枣泥饼、花糕，五颜六色，应有尽有，惟妙惟肖。豌豆黄至下街卖者是粗的一种，制时未去皮，加红枣，切成三尖形，矗立在案板上，实际上比铺子卖的较细的放在纸盒里的那种要有味儿得多。热芸豆有红白两种，普通的吃法是用一块布挤成一个豆饼，可甜可咸。烂蚕豆是蚕豆发芽后加五香大料煮成的，酥到一挤即出。铁蚕豆是把蚕豆炒熟，其干硬似铁，牙齿不老者不敢轻视，但一有酥皮者比较容易嚼。夏季雨后，照例有小孩提着竹篮赤足汤水而高呼干香豌豆，咸滋滋的也很好吃。豆腐丝粗糙如豆腐渣，但有人拌葱卷饼而食之。豆渣糕是芸豆泥制作的，做圆球形蒸食，受者以竹筷插之，一插即是两颗，加糖及黑糖水食之。江米藕是老藕孔中甜糯米，煮熟切片加糖而食之。挑子周围经常环绕着馋涎欲滴的小孩子。北平的烙是一项特产，用牛奶凝炼而成，夏日用冰镇，凉香可口。讲究一点的烙在烙铺发售，白薯即男人所谓红薯，有三种吃法。初秋街上喊栗子味儿的是干煮白薯，细细小小的一根根放在车上卖，稍后喊锅底热乎是带汁儿的煮白薯，块头较大，亦较甜，此外是烤白薯。老玉米初上市时也有煮熟的在街上卖，对于城市中人这也是一种新鲜滋味。沿街卖的粽子包得又小又翘，有加枣的有不加枣的，摆在盘子里齐整可爱。北平没有汤圆，只有元宵。到了元宵季节，街上有叫卖煮元宵的。袁世凯称帝时曾一度禁称元宵，改称汤圆。糯米团子加豆沙馅名曰爱窝窝，黄米面做的切糕，有加红豆的，有加红枣的，卖时切成斜块，插以竹签。菱角是小的好，所以北平小贩卖的是小菱角， 有生有熟，用剪去刺，当中剪开，很少卖大的红菱者。老鸡头就是芡实，生者为刺囊状，内含芡实数十颗，熟者则为圆硬粒，需敲碎石去核仁。 供儿童以糖果的，从前是打糖螺的，后又有卖梨糕的。此外，如吹糖人的、卖糖杂面的，都经常徘徊于街头巷尾。爬糕、凉粉都是夏季平民食物，又酸又辣。驴肉听起来怪害人的，其实切成大片瘦肉也很好吃。是否有骆驼肉、马肉混在其中，我不敢说。担着大铜茶壶满街跑的是卖茶汤的，用开水一冲即可调成一碗茶汤，和铺子里的八宝茶汤或牛髓茶固不能比，但亦颇有味儿。油炸花生仁是用马油炸的，特别酥脆。北平酸梅汤之所以特别好，是因为使用冰糖，并加玫瑰、木樨、桂花之类，信远斋的最合标准，沿街叫卖的便徒有其名了。而且加上天然冰亦颇有爱卫生，卖酸梅汤的普通煎袋、玻璃粉及小瓶用玻璃球做盖的汽水，用杏干、柿饼、鲜藕煮成，玫瑰枣也很好吃。冬天卖糖葫芦，裹麦芽糖或糖稀的不太好，蘸冰糖的才好吃。各种原料皆可制糖葫芦，唯以山里红为正宗，其他如海棠、山药、山药豆、杏干、核桃、荸荠、橘子、葡萄、金桔等均佳。北地苦寒，冬夜特别寂静，令人难忘的是那卖水萝卜的声音，萝卜赛梨，辣了换。那红绿萝卜多汁而干脆，切得又好，对于北方位在火炉旁边的人特别有沁人脾胃之效。这等萝卜别处没有，能喝豆汁的人才算是真正的北平人。有一种内空而瘪小的花生，大概是拣选出来的不够标准的花生，炒焦了之后其味特香，远在白胖的花生之上，名曰抓空，易做冬的一种点缀。水果类则四季不绝的应试，诸如三白的大西瓜、蛤蟆酥、羊角蜜、老头乐、鸭梨、小白梨、削梨、糖梨、烂酸梨、沙果、苹果、虎拉车、杏、桃、李、山里红、柿子、黑枣、嘎嘎枣、老虎眼、大酸枣、荸荠、海棠、葡萄、莲蓬、藕、樱桃、槟子，不可胜举，都在沿门求售。以上约略举说，只就记忆所及，挂漏必多。而且数十年来，北平也正在变动，有些小贩由示威而没落，也有些新的应运而生。比我长一辈的人所见所闻可能比我要丰富些，比我年轻的人可能遇到一些较新鲜而失去北平特色的事物。总而言之，北平是在向新颖而庸俗方面变，在零食小贩上即可窥见一斑。如今呢，胡尘长雨，面目全非，这些小贩还能保存一二与否，恐怕再不可知之数了。但愿我的回忆不是永远的成为回忆。 好了，朋友们，梁实秋的散文《北平的零食小贩》我们欣赏完了。这篇文章写的大部分零食今天在北京也还吃得到，当然缺少了小贩这个环节，现在他们都存在于餐馆、点心店或者超市里。如今人们多住在高楼大厦里，让小贩沿街叫卖也不现实，只是那种带有表演性质的技艺展示也随之消失，实在有点令人惋惜。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为大家带来根据元代著名戏曲家白朴的剧本《墙头马上》改编的戏剧故事。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唐代高宗执政的时候，洛阳总管叫李世杰，他有一个女儿叫李千金。这李千金年方18，容颜出众，质量过人，他深通文墨，尤善女工。一凤三年三月初八那天早晨，李总管有事要出远门，临行前对夫人说， 你好生照看千金，谨守闺门，等我回来再议亲事。李总管走后，夫人便把女儿叫过来，仔细叮嘱了一番。不料第二天，千金就失踪了。李夫人令仆人在宅内和后花园认真寻找，却毫无踪迹，急得她呼天叫地，不知所措。然而，关于小姐的去向，李府中有两个人一清二楚，只是怕连累自己，不敢明说。原来，当时的三月初八那一天是置酒河曲男女盛极的日子，富贵人家宝马香车，平民百姓衣帽整洁，纷纷到郊外踏青。李千金一心想观赏那初春迷人的景色，不顾父母的训诲，让丫鬟梅香带着笔墨纸砚到后花园去玩赏。他们沿着幽静的小路，看那柳叶如烟，桃花如面，真叫人心醉。他们一路赏花捕蝶，来到花园的围墙旁边，忽然听到墙外有人说话。李小姐越过墙头向外观看，发现两个青年正朝着花园张望。那个站着的是仆人张骞，骑在马上的则是当朝工部尚书裴行俭的公子裴少俊。他奉圣旨替年迈的父亲从京都长安来到花城洛阳，为御花园挑选奇花异卉的幼苗，俗称花栽子。没想到裴公子恰巧和李小姐打了个照面，刹那间两颗年轻的心引发起激烈的震颤。一个想，呀，一个好姐姐呀；另一个默默自语，呀，好一个秀才呀。这可急坏了丫鬟梅香，忙劝小姐要自爱。仆人张骞也提醒公子不要惹事，裴少俊哪肯放过这个机会，挥笔写了几行字，叫张骞赶紧送给小姐。张骞怕被人撞见遭顿毒打，裴少俊便教给他万无一失的方法，最后叮嘱说，你记住，那小姐若高兴，你便招手叫我，我便过去；她若是训斥，你便摆手，我便走开。张骞向围墙悄悄走去。请问小姐，你这后花园里卖花栽子吗？ 谁要买？ 梅香问。 俺那官人要买。 张骞一边回答，一边把剪帖递了过去。李小姐打开一看，是一首七言律诗，脸上不禁泛起一片红云，随即提笔唱和一首，让梅香送给公子。梅香不肯，小姐再三央求，梅香却扬言要将小姐的诗送给老夫人去，吓得小姐魂不附体。其实啊，梅香这是故意跟小姐开个玩笑。裴少俊见张骞向他招手示意，连忙跑过去。他读了小姐的唱和诗后，又喜又愁。喜的是小姐约他今晚后花园中相会，愁只愁不知从何处进入花园。张骞告诉他跳墙过去。梅香觉得有趣儿，通报小姐说， 今晚公子将跳墙来赴约。 转眼间，日沉西山，云冷月色。李千金的母亲因身体不适，要早点就寝，吩咐梅香转告小姐，夜晚莫出闺门。梅香回到闺房，对小姐说：“今晚老夫人不去后花园烧夜香，已经睡下了。夫人的贴身老仆人嬷嬷今晚在前面房门口看守。”李小姐喜出望外，催促梅香去接公子。当梅香走到白天与裴公子相遇的地方，公子刚好跳墙进来。梅香引公子走进闺房，便退了出去，在门口放哨。裴少俊带着李千金当夜出走，从洛阳回到长安。遇到的首要问题是如何从裴尚书和夫人的眼皮底下把小姐藏进后花园的书房里。真是天赐良机，裴尚书不在家，在老院公的掩护下，李千金偷偷住进了后花园的书房里。时间如梭，转瞬七年，爱情结下的果实便是一双儿女，儿子端端六岁，女儿重阳四岁，他们一直躲藏在后花园里，由老院公服侍着。裴府的人除了院公和张骞之外，谁也不知道后花园内还住着这样一户自得其乐的人家。清明节那天，裴尚书因怕风寒不能去上坟，便叫夫人和少俊替他去祭祖。少俊想，七年来父亲常出远门，我和妻儿才如此逍遥，今天父亲在家，自己却去郊外，实在让人担心。临行前，他再三嘱咐院公要留心照顾，千万莫让老相公撞见小姐和孩子，只要不露破绽，定有重赏。谁知老院公喝了酒，依着大胡石打起盹来。小端端和小重阳趁着人人不注意，溜出了书房，在院内玩耍。见老院公在睡觉，便顽皮地以打斗院公取乐。院公每次被惊醒，都急切地令他们快回书房去。然而每次是话音刚落，鼾声再起。说来也巧，裴相公待在前厅，心里感到闷倦，便带着张骞来到后花园，想去书房查看一下七年来儿子少俊的学问长进了多少。他走到大湖石边，发觉院公在睡觉，就用手杖敲他的头。老院公以为还是那两个孩子的恶作剧，在睡眼朦胧中抄起一把笤帚就打，还不干不净地骂娘。当他定神一看，面前站着裴相公，吓得他出了一身冷汗，酒也醒了。裴尚书问端端和重阳说：“你们是谁家的小孩？”这两个天真无邪的孩子回答说是裴尚书家的。院公见势不妙，便拉起要揍孩子的架势嚷道：“小野孩，胆大包天，敢来偷花，还不赶快出去！”端端和重阳吓坏了，撒开腿猛跑。裴尚书见孩子跑进书房，有些蹊跷，跟着向书房走去。走到门口，正巧李小姐出来关房门。裴相公一愣，